一个贵中港车司机延续翻上次嗰个港女仔嘅心态啦，由一穷二白求温饱，跟住开始讲享受，跟住咧就想办法做自己嘅事业，有野心，野心就唔系钱可以满足到，系要往上爬。喺2004年至2012年呢段咧，我见到嘅女仔最多向上爬嗰段时间，因为你计年龄就睇到噶啦。如果你2004年啊，如果你当 OK 啦，24、25岁开始啦，十零岁未有嘅，未谂识谂，24、25岁，咁即系话佢出生嘅年月日就系80后，你计数啦，开始往上爬，系嘛？佢哋咧就想用男人又好，用美色又好，用智慧又好，性贿赂都好啦，系想办法走佢哋自己嘅路，搵佢哋自己最大嘅钱。所以佢哋唔介意。头先我讲啦，即系上集讲一个江门女士啦，系嘛，一路做伦敦金友，做咩都好啦，又系深圳同埋江门嘅话事人，成日落嚟中环啊，去某地方啦咁。啊，其实头先开咗名惨，咁咧就话话做金融啦，而家做保险啦，搵大钱，唔介意。吓，点解知道自己嘅肉体有价，服务有价？其实唔系净系大陆嘅，香港而家好多都系咁噶，系咪啊？最紧要我能够成就到我自己，男人系只不过系可需要可不需要，对于呢啲靓女嚟计，所以又做直播都好啦，咪即系又做小姐都啦，变晒做直播咯。系嘛，搵更加多嘅钱都唔使下下啊埋牙添，系嘛，唔使慢慢挨夜添。咁近呢几年，我头先所讲嘅唔系话出嚟做嗰啲小姐，而系嗰个女仔嘅心态，由一穷二白乜都冇，为温饱咩都肯做，到要讲享受，除咗计温饱，仲要讲享受啦。变咗亦都肯做，但系咧，佢哋本身嘅中国大陆嘅性观念系开放，因为农村社会十零岁就已经结婚噶啦，25岁大家都知道，25岁呢个关好难过啊！如果你唔喺一线城市、二三线城市，你一到25岁，佢哋就好似赶住要结婚、要交代噶啦，跟住就生细路仔噶啦，而家都系咁噶。近呢几年，大陆嘅经济真系实在太好咯，好多有本事嘅女人咧，可以揾到好多嘅钱，有佢嘅地位，可以偷呃拐骗咗。最犀利郭美美啦，郭美美啦，呢个咁嘅网红啦，即系叫做有啲女仔用自身嘅条件，唱歌又好，因为网络嘅发达，佢哋揾到嘅钱，变咗咧，佢哋咧就有冇男人，有冇细路仔都冇所谓，好难追。啊！所以佢哋见到你香港佬，哇！你老几啊？使乜理你啊？吓、啊！我即系唔系讲话出嚟做嗰啲啊，而家做都少啦，俾得几多钱啊？你啱唔啱？我都话啦，喺深圳打份工，或者广州打份工，你搵唔到10,000蚊，基本上因为唔包食住，你都好难生存啊！人民币咁为香港12,000。11,000多、12,000，我问你啦，香港而家啲细路仔有啲读完大学，都系咁上下啫。但系人哋嘅野心系强过你，同埋佢哋而家嗱讲紧啦，而家2019年，即系读完大学出嚟做嘢，做得几年嘅嘢，90后啦，系咪啊？90后，其实佢哋上一代嘅人已经想办法同佢打个底，包括阿妈啊。啊，家姐啊，啊，以前啊落嚟挨厂啊，或者做二奶啊、小三啊，揾落咗钱，到佢哋读完大学出嚟，佢哋嘅身价、身价完全唔系你所想象。所以嗰啲女仔好现实噶，你见到个靓多靓多少，佢揸个保时捷，有办法啊，根本上就已经唔同咗啦。而家仲喺度，啲酒吧啊， 啊，做即系日头有份，我成日都讲有份有份白领做，或者夜晚日头做读书，咁咧做网上嘅，因为一做网红咧，或者做直播咧，俾人知道咧，就硬系觉得你系唔正经啊！咁多男人做咩送嘢俾你啊？咁尤其咧喺农村出嚟啊，但系网络嘅世界好难讲啊，冇话睇你唔到，实有人唔觉意撞到，佢哋都怕。咁佢哋咧嘅生存方法就系上次我之前做啦，喺啲酒吧、喺啲夜场嗰度坐喺度等男仔溜佢饮啤酒，真系赚呢个啤酒钱。等钱使就开口，唔系等钱使嘅就等你追，因为你追你就金山银山都要去。呢啲系最高级场所，即系好似香港人，如果你真系想揾个 A B C。啊！揾個專業人士，咁你咪去蘭桂坊咯，係咪啊？辦罪都要俾人檢屍噶，執你翻去噶。其實就係一樣咁嘅回事。但係而家大陸嘅女仔獨立堅強好多，反而咧啲男仔唔一樣嗱。我哋咧就講到呢一度，又講下啲男人。八幾年咧，我見到啲男人啊，縮埋一個。縮埋一角落嚟廣東，縮埋一角女士出頭，屋企冇錢，兩公婆來打工都，男人係冇發言權嘅，女人話曬事，因為點解你冇錢嚇、啊？到九幾年嘅時候，開始男人咧都有啲保安啦、啊、嚇、啊，開始有保安做啦，唔係就係工，因為咧揾到錢啊，小區開始有啊，有小區，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出現咗，咁啊叫揾到啲錢，但係基本上真真正正嘅家庭支柱。就是女人食软饭好多，湖南、四川、河南最多，东北人好少。我讲认真的，东北人真是好少，但是四川仔、湖南、河南自己打麻将，日日叫条女出去做摆街又有。好多髮廊企曬門口啦，一條街髮廊一條街嚇，你去一去呢個向西村嗰附近羅湖區，哦大把，邊度唔掹你入去啊？甚至羅湖口岸出邊嗰啲髮廊，邊間唔係咁？有老公噶，有剩噶，有埋仔女，啊仔女喺度，那個老公咧就做埋扯皮條，啊佢唔認係你老公嘅啫，啊為咗個錢，為咗佢嘅享樂。老婆不顾，因为他们的心目中做到这么上下，离婚散水，回家再娶过。你女人离婚没市场，当年你离婚了，我不要你啊，有哪个还要你啊？所以也都有很多的离婚的后生的女人受不住个老公，真的离了婚，嫁了个香港佬，或者跟了个香港佬，跟个香港佬，而个香港佬比较大方啲，照顾埋佢啲仔女，呢、这个就系问题啦。永远都系，当一个社会经济好差嘅时候，女人就出头天。日本打败仗，经济除咗靠黑社会之外，就靠女人。美国海兵啦，做工厂啦，你啦，系嘛？韩国。都是啦，残废餐啊，好多香港八几年啦风光嘅时候，香港人去到最巴闭嘅残废餐啊，台湾都是啦啊，去越南都是啊，我识得个老友行船嘅，一排朱古力执咗个十四岁，一排朱古力啊，执咗个十四岁，翻到嚟香港同我讲，哎呀，真系个越南真系男人嘅天堂啊，啊你要乜都有啊。几细个都有，我话你都变态噶，事实就系咁，个社会就系咁，即系包括乌克兰、苏联解体，乌克兰走落嚟大量嘅女人出嚟做小姐，泰国九八金融风暴之后，泰国啲明星选美小姐、选美皇后、model 全部，你只要去到澳门所有嘅浴室，你都见得到、揾到，同埋喺杂志出个样啊！男人就缩喺后面，中国嘅男人仲衰，打你搵钱，佢你都系赚皮肉钱噶，唔要你，睇你唔起，因为你出嚟搵呢啲钱，佢做使嘅， 但是到头尾最看不起你那个就是现在靠你赚钱那个。见好多。在渔农村啊，即是三沙水啦，大量啦，哪个香港佬，哪个香港中港车司机不知道，做厂哪个不知道，是不是？是啦。再经济起飞一点，这个情形就少了。但是现在农村社会，我亦都仲系讲紧比较偏远啲农村社会，好多嘅男人都喺度打麻雀，唔做嘢，等个老婆喺外边赚钱翻嚟。即系我上一集咪上一节我讲，我有个靓女新兴，那个男人唔做嘢，嗰阵时2000年头噶啦，啊个女咧就俾咗个自己阿妈凑，佢落嚟深圳打工搵钱。搵到钱养晒佢。个老公做唔做唔紧要。咪呢度做个散工，嗰度行几几啊，呢度拗啲嗰度拗啲。咁成40岁人，咁咪佢过咗囉。个老婆啊落到嚟新兴啊，咪落到嚟深圳啊，男朋友又好，一夜情又好。多的是。佢哋你估唔知道嘅咩？但是社会现象风气都是这样。这个是个风气来的。一路再去一点，之前的女士友，之前的男士友打了个江山回来，80几年开始打，90几年打。他们小孩开始大了，有个良好的教育，现在就转变了。现在大陆的男人呢，很多都后生仔呢，其实性格都好像女人一样。反而女性咧系刚强啲，决断好多。当然啦，你话唔系普遍，系普遍性唔系全部啦。咁但我眼见真系咁。做多两集讲大陆嘅战男，好唔好啊？如果好嘅留啲俾我啦，讲埋呢两节，跟住我哋就讲骗子。咁如果你想听一听，我见到嘅大陆啲战男点样？搵钱真实个案嘅，一个个讲，咁咪做多两次，拜拜。